法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乘坐拭目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飞茶太保中行这一天呢，他太高兴了，既然是跟欧阳春、芷花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，情同手足，哎呀，这将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呀、有芷花的智谋，再有欧阳春的武艺，还有他那口宝刀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所以他命令人重新摆设了酒席，一边喝着酒啊，跟这两个人又吐露了自己一些心腹之事，越说越高兴，这个酒呢也就越喝越多，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三更天了。芷花一再的解劝，寨主哥哥话是说不完的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时刻不早了，您是不是该安歇了啊？哎呀，是是是，你们两个人也该安歇去了。来人呐，把喽啰兵叫进来，让喽啰兵带领着两位新寨主到狮子林去安歇。喽啰兵打着羊角灯在前边引路，欧阳春、智化两个人在后边紧紧跟随。来到狮子林这儿了，进院子一看，这个院墙啊，就是那个石头缝里边长出来的竹子，用这个竹子编成的院墙。南屋有三间房子，里边是灯火通亮。进了屋这么一看，里边打扫的是干干净净，什么桌椅板凳啊、床铺啊，上边是应有尽有，茶壶茶碗，还有什么干鲜果品，床上面铺的盖的，而且还都是崭新的。那窗户啊，擦的这个亮就甭提了，旁边呢还挂着有窗帘。哦，喽啰兵把他们引进来一再说，二位镇寨主，您看我们呢先退去了，明天早晨我们再过来伺候您。好好好，你们赶快也歇着去吧。喽啰兵走了之后，芷花赶快把门关好。欧阳春呐、把宝刀解下来挂在墙上，这么一转身他就坐椅子上了。哎呀，先帝呀、要说那个飞叉太保钟雄，今天他可是让咱们两个人，他要说什么呀？他要说让咱们两个人把他给哄心了。他就刚说到让咱们两个人，智化赶快过来伸手一推他的肩膀。啊，对对对，要说飞叉太保这位寨主对咱们两个人可真不薄啊，跟咱们两个人拜了这个义兄的兄弟，情同手足，这可真是前世的夙愿呢。啊，紧跟着冲着欧阳春这么一使眼色，两人扭向回头往窗户这儿这么一看，只见窗户外边唰一条人影晃动。哎呦，把欧阳春给吓的呀，出了一脑袋冷汗，多悬呐、万一自己刚才那句话要是说出来，哎呀，恐怕要引来杀身之祸呀。智化赶快过来一伸手，唰把这窗户帘先给拉上了。心想啊，外边这条黑影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哪知道啊，这个人不是外人，正是钟雄的心腹家人，此人姓谢，名叫谢宽。也就是当钟雄跟欧阳春、智化两个人在这个承运殿这儿喝酒说话的时间，这位家人谢宽呢，他就去了五福殿，人家那儿也议论开了， 都有谁呢？有这个亚足鬼文华、神刀手黄寿、花刀杨泰、金枪将于毅，还有那个八叉与哪吒王晶，另外还有这谢宽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谢冲，一个叫谢勇。议论什么事儿呢？怎么说呀，都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怪。怎么？你想啊，这两个人刚一到飞云关的时候，怎么让这两个人到寨子里边去喝茶？这两个人执意不肯啊。人说呢，一不投生，二不入伙，不敢喝茶。怎么？展眼之间会跟咱们寨主拜把兄弟了？这不是明明就入伙就投山，而且还成为寨主了？这事儿可有点怪。对。要说那姓智的底细咱们不摸，欧阳春有名的北侠呀，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投顺咱们君山？这是万万不能告的。哎，你说不能告啊？啊，咱们吵架了，跟咱们寨主拜了把兄弟了，而且发下了大誓，说如果三心二意的话，还有什么断子绝孙？对对对，我听得特别清楚啊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啊？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呀？我看着也悬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提醒提醒咱们寨主啊，让他多加小心，可千万不能轻信这两个人。哎，这会儿可千万别说去。怎么？你没看咱们寨主爷那个高兴劲儿啊？啊，把这两个人真正的看成自己左膀右臂了，没看出来吗？这时候你要去说去，肯定说你是进谗言，他也不信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好办，纸里包不住火，咱们呢仔细的观察这两个人的行动。嘿嘿，他没有不露馅的，只要是一露出破绽来，甭管是让咱们听见了还是让咱们看见了，抓住真凭实据，到那个时节咱们再禀明咱们大寨主，那也不晚呢。对，谢坤把头一点，有道是要知心腹事，且听口中言。待会儿他们喝完酒以后，寨主吩咐下来了，把这个两个人呢送到狮子林去安歇。我呀一会儿就去一趟，听听这两个人到了狮子林以后，他们自己说点什么，一听就明白他们其中是不是有诈。哎呦，您偌大年纪了，您别去了，干脆让年轻人去，那可不成，他们办不了这事儿，还非得我亲自的去趟不可。谢宽一看喽啰兵，领着欧阳春治话奔那个狮子林走下去了，他急急忙忙出来就跟在后边。两人进屋了，门也关了，他就在窗户外边侧耳细听，就听见欧阳春那儿说呢，贤弟呀，这飞沙太保钟雄被咱们两个人……刚说到这儿，那智化就把这话头接过来了。啊，寨主对咱们恩情不薄，跟咱们结拜了异姓兄弟，这可真是前世的夙愿啊！紧跟着唰，他从窗户这儿就挪开了，跟着一滴的声上房了，然后摸了摸瓦笼。两只脚挂在瓦笼之上，唰身体下垂，那意思我要看看你们在屋里边到底干什么，你们都说些什么。哪知道智化一伸手唰啦，把窗户帘先给拉上了。谢宽就在这儿垂下身来想听一听，砰，人家屋里边把灯吹灭了，紧跟着两个人躺在床上睡觉了。哎呦，这谢宽呐，合着听了半天什么都没听着，就听那么半句话回来了。来到五福寨这儿，大伙儿等了半夜，天都快亮了。哎呦，听见什么了？嗨，别提了。谢宽就把听到看到的情况这么一说，请说别着急，咱们慢慢看着啊，他总有露出破绽的地方。咱们仔细观看。那么智化那天晚上确实是冲着欧阳春打了个手势，然后把灯一吹，两个人躺在床上睡觉了。欧阳春是躺下就着了， 智化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。怎么？智化这个人特别精细呀、啊，他就把这一天怎么到达的飞云关，在飞云关上怎么念那个榜文，怎么招来了文华，跟文华是怎么样说的，进了徐府寨以后让他们喝茶，他又是怎么讲的，大寨主要请他们到大寨中军帐去喝茶，他又是怎么说的，在这儿怎么说的这个报批亭，又怎么说的这个对联，进门如何说的这个其为有心，就把这些事情一点一点全都在脑子里边想了这么一遍，看看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。想了想，他认为呀、啊，钟雄跟自己结拜确实是真心实意，真把我们两个人当成左膀右臂了，也看出来了，钟雄这个人呢、啊、并非是坏人，应该想办法把这个钟雄劝说的归顺朝廷，把这个军山给他拿下来。对，只要拿下军山来，何愁不能找到奸王的罪证，再破他的冲霄楼，破他的铜网阵，那个时候咱们再定襄阳。这脑子里边想了不少的事儿啊。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天光亮了，赶快的就把欧阳春给叫起来了。两个人挎着刀来到院子里边，干嘛到院子里边啊？在院子里说话反而倒放心，怎么在屋子里说话不知外边有没有人，房上有没有人呢、啊、在院子里边可以往四下看一看，一看房上屋子周围还有围墙外边四下无人了，智化这才压低了嗓音，欧阳兄昨天晚上您是不是想说钟雄被咱们两个人啊？我想说被咱们两个人给轰心了，哎呦，说出来咱们哥俩的人头可就掉了，可不是吗？看见那人影了？看见了。哎，以后咱们说话还得多加小心。对，不但是说话多加小心，干事也得多加小心，可不是吗？昨天晚上我想了半天，钟雄这个人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劝说过来，成吗？行。哦，不过要凭这个军山的话，咱们人手可不够，还得往上叫人，另外还有南侠展昭的事情咱们得抓紧办呢、啊、哎，对对对，你说往上叫人叫谁呢？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卧虎沟的沙龙沙员外。可以，他呢有本事，把他叫进来准没错。对，您呢就说这个沙龙是您的师哥啊，他是我师哥，我们俩可不同一个师门。嗨，这算什么，就这么一说的。那行，待会儿我呀就跟钟雄说，您说呀还不如我说呢、啊、那行，你说还跟昨天一样，你说什么我给你捧着。对对对，就这么着。他们俩人正说着话呢，喽啰兵赶快过来了。哎呦，二位寨主爷，你们都起来了，来来来，我们赶快给你们打这漱口水洗脸水，洗漱完毕呀、啊、嘿嘿，大寨主还在这个承运殿等着你们二位呢。哦，是吗？两个人赶快洗漱完毕，跟着喽啰兵立刻又来到了承运殿。到这儿这么一看呢，钟雄等候多时了，两个人赶快过来行礼见过大哥。钟雄把手一摆，二位贤弟不必客气，来人呐，酒宴摆下。智化一听，怎么？哦，早晨刚起来就喝呀？哎呦，大哥，咱们喝不下去了。哦，小弟有一件事情我得问问您。兄弟，有什么话你尽管问吧。昨天您让我看的那个宝剑，您说是一位朋友送给您的，但不知这位朋友是哪一位，跟您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交情呢？钟雄一听问这件事情，微微一笑，哎呀，贤弟，我直言相告吧，这是前些日子呀，我们抓住两个人，一个是南侠展昭，另外一个呀是穿山鼠徐青，他们都是祭拜白玉堂的时候被我们捉拿住的。本来呢我是想劝降二位，二位是执意的不降， 就把他们两个人呢分别的囚禁在了鬼眼川还有那个竹林屋。万没有想到啊，哎，那个徐兴让人家从鬼眼川那个地方给叫走了。我一想啊，就赶快把这个展昭换个地方吧，就从竹林屋那个地方给他换到了隐烈长虹，在那儿囚禁着呢。实话告诉你说，这口宝剑呢，那是人家南侠展昭的。哦，怪不得呢。那么这个展昭现在他降与不降？他不降啊。你看，我不是为这件事情正烦心的吗？如果说展昭要能够归顺我君山的话，兄弟你想想啊，那咱们不是如虎添翼，何愁大事不能成功呢？哦，哥哥您不要担心了，不就是顺说展昭吗？就凭兄弟我这三寸八烂之舌到那儿，我就能把他给说降了啊。一看欧阳春，欧阳春把头一摇，喂，咱们这兄弟他有这本事。哦，兄弟啊，你要真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喽，说服展昭归顺我君山，那你是大功一件。哥哥您放心吧，酒啊等我回来再喝，现在我先办正经事儿去。钟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马上叫了两名喽啰兵，哎，你们带着智寨主到这个隐烈长虹那儿啊，智寨主要看望看望展昭展老爷啊，你们领着去吧。两个喽啰兵就领着智化出沉静殿，走山路来到水边，这儿有小船，坐着小船呢到了水的对岸，弃舟登岸。两个喽啰兵就领着智化呀往前走。智化怎么看这两个喽啰兵怎么别扭，怎么呢？智化心中暗想啊，一会儿见着了展大哥，展大哥见着我了，这么长时间看见自己人了，肯定会打招呼。只要展大哥一说出来，哎呀，智贤弟你怎么来了，糟了，这俩人这么一听见，这不全露馅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那个展大哥能知道我是什么心思吗？也没有办法给他送个信儿去啊。哎呀，待会儿见面以后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他这脑子里边啊竟想着鬼点子呢。走了一会儿，喽啰兵告诉他说，哎呦，指寨主您看看这儿呢就是隐烈长虹。哦，智化闪目观看着隐烈长虹，嗨，原来就是一个小山沟，两边呢有不少的石头一排一排的，而且这些石头是天然的五彩，猛这么一看就好像雨过天晴以后啊，哎，天上那个长虹一样，就这么漂亮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隐烈长虹。顺着山道往上走，头楼也是用竹子编的这个围墙，一个小院，进了院子了，那儿啊有北屋三间，当然了有喽啰兵在外边给站岗。喽啰兵一看智化来了，赶快上前行礼，哎呦，原来是智寨主您来了啊，咱们智寨主呢要到这儿来看望看望展老爷。智化呀赶快的还咳嗽了一声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给屋里边的展昭送信儿呢。要说展昭这些日子刚一搬到这儿的时候还挺高兴，唯独这两天愁眉不展的，茶也不思饭也不想，什么原因呢？刚一开始听说徐庆被人叫走了，他为徐庆高兴，那么愁眉不展什么原因？心想我被囚禁在这个地方，我想什么办法，我得干点事儿啊，我光在这儿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我也对不起各位朋友啊，我怎么能够替武帝报仇呢？他竟想这个呢。听见外边一说新寨主看他来了，又听见外边有人咳嗽一声，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，哎呦，猛然间就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智化智贤弟的声音吗？啊，他一想，智化怎么会成为这儿的新寨主了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智化 因为智化过去呀、在那个霸王庄那儿待过，而且霸王庄有不写人呢，全都投奔了襄阳王了。难道说智化他也不可能，凭着智贤帝的人品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那么今天他怎么成为新寨主了？他进来的时候我得想办法先试探试探他，我是一探便知。智化心里边还担心呢，跟着喽啰兵进了房间，他一看呢，展昭脸冲墙不搭理他。嘿，喽啰兵还一再给引荐呢，展老爷您看，这是我家的新寨主，来看望您来了，这位就是展老爷。哦，展昭扭过头来一看智化，哦，这位新寨主，不知道您尊姓大名，先方何处啊？展昭这么一说话，智化的心里边立刻就踏实了。怎么？展昭故意装成不认识他，这说明呢，展昭已经看出他的心思来了。其实展昭是试探试探。啊，哈哈哈哈，在下我是贵州人士，姓智，名化，外号人称黑妖狐。哦，哎呀，寨主爷，展昭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哦，展老爷有话请讲当面呢。我看寨主您仪表堂堂，为什么不投顺朝廷为国家效力，偏偏在山上做了寨主？身为寨主您以为是山大王，其实是上也是贼下也是贼，您在贼窝里边，呵呵，您是贼。智化一听，嘿，好的哥，你怎么骂上我了？既然这样的话，呵呵，哎呀，我说这位展老爷，您来了多少日子了？我来了有些日子了，这儿给您准备的饭菜怎么样？饭菜挺好啊，您吃了吗？哎，如果不用，岂不有负山寨王的一片美意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看您呐，来的时候好像挺瘦的，就这么几天，您看您啊，可比那时候胖多了。嗯，分明是啊，您吃了贼饭，嘿嘿，你也长这么一身贼肉啊。展昭这么一听，嘿，没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啊。智化心里想，你不说我，我就说你了，我是吃亏的人吗？这两个人这么一碰，眼光往旁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不好。怎么两个喽啰兵就在旁边站着呢？有这两个喽啰兵站在那儿，太碍事了，想什么办法得把他们支走啊，不把他们支走，我们两个人怎么暗通消息呢？智化眼珠这么一转，行了，我跟展老爷再说几句话，你们在外边伺候着吧。是是，喽啰兵啊赶快就出去了。智化低头一看，桌上边茶壶茶碗，而且那茶碗里边呢还倒着有茶，立刻冲着展昭使了个眼色，你我二人何不如此这般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，自行车或步行，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，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

关云知是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纸花虽然说把罗罗兵给支到门外边去了，那也不好办呢。怎么就在门口那站着呢？我跟展昭怎么说话呀？甭管我们说什么，他们在外边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纸花呀，不由得紧锁双眉，低头这么一看，哼哼，他有主意了。怎么？就看见桌子上边啊，有茶壶茶碗。纸花伸手端起茶壶来，先给展昭倒了一杯茶，自己这儿也倒上一杯茶，然后把茶壶往这儿这么一放。哎呀，展老爷，你看你来了这么多日子了，眼瞅着呢你也发福了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，你是吃的贼饭，长了这么一身贼肉啊。展昭一听，好你个黑腰壶啊，好吗，一点亏都不吃。嗯，听我良言相劝，你呀不如早早的降了君山。话是这么说，手呢赶快蘸着茶水在桌上边写了个假字，然后又指了指自己，那意思，我呀就是假降到这儿来诈降来了啊。怎么样，展老爷，听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呢？啊，这件事情你应该再思啊再想，如果说你执意不从的话，你看看这个地方你还能够出得去吗？展昭马上就明白他是什么心意了，马上手蘸茶水在桌子上边也写上了。写的是什么呀？一不，二三降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告诉智花，你第一次来劝降我不能降，如果说现在我就点头答应愿意归降君山，透着假了，那么别人劝半天我都不降，你就来这么一会儿我就点头归顺了，那显得多假呀。他怎么办呢？干脆你啊再来两三趟，慢慢的劝说我。哎，我那时候要是降的话，那才显得真切呢。哎，我跟您说了半天了，展老爷，降与不降，我看您还要再思啊再想。说完话，纸花一摆手，行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，我回去了，过两天我再来看望看望展老爷。这么着，纸花从房间里出来，两个喽啰兵领着按着原道又转回了承运殿。钟雄跟欧阳春两个人这儿正说着话呢，一看智化回来了，钟雄赶快起身，哎呀三弟，你顺说那展昭怎么样了啊？要说呢我去这一趟啊，他没想怎么样，我说怎么样，他不会归顺我君山的。哎，寨主哥哥，您可别着急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他有他的难处。哦，他说出什么难处来了？他说他的家眷都在京都呢，一旦他要归顺了君山，他只怕那些御史言官在皇上面前会参奏他一本，他吃罪不起。哦，不过呢我听出来了，这只不过是个推脱之词，您放心，有功夫我再去这么两趟三趟的，慢慢劝说于他，他肯定能降。哎呦， 贤弟你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咱们酒宴摆下。嘿嘿，哥哥您别动不动的就酒宴摆下啊。哎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啊。我刚才我琢磨了一下，您昨天把您的心腹事全都告诉我们哥俩了，我这么一想呢，要成其大事的话，光咱们这点人可不高啊。嗯，那么你怎么想呢？我想咱们还得请上几位来。哎，有道是这个能人呢是多多益善，您说对不对？哎，兄弟，我何愁不是这么想的呢？如若不然的话，我为什么在飞云关那儿立下一个招贤榜呢？我就想着把这贤士能人招到君山来，只有人多才能够成其大事。嗯，但是有一样啊，我没地儿请这些高人去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眼前呢可就有这么一位。哦，这位啊，过去在辽东那儿做过一任副将，后来也是看着朝廷奸臣作恶，人家呢也是退归山林。哎，在家里边啊，人家好好的在那儿养老呢。哦，这位老英雄，我可跟您这么说，哎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是吗？你说了半天，这是谁呀？这么说吧，他也不是外人。说着话，用手指啊，一指旁边的欧阳春，这就是我欧阳哥哥的师兄，就在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。哦，人家能够上山，嗨，到那一说就行。嘿嘿，兄弟可是一样啊，既然是欧阳贤弟的师兄，这个人呐，更是万万的不能把他请上山来啊。欧阳春、智化两个人那么一听，怎么为什么万万的不能请上山来呢？嘿嘿，贤弟，如果说把他请上山来，恐怕会害了他的性命。寨主哥哥，您这话是从何谈起呢？二位贤弟，我告诉你们说吧，就这位沙龙沙老员外，在前些日子他们攻打了黑狼山，黑狼山的寨主蓝蛟，那不是别人啊，那也是襄阳王的败弟。襄阳王让他把那个新上任的襄阳太守金辉掠到山上，想劝说金辉归顺襄阳王，没有想到沙龙带着不少的人打胜了黑狼山，不单是解救了金辉，而且啊，把那个蓝霄也给生擒活捉了，直到现在蓝霄是生死不明。你想想啊，襄阳王知道这个消息能不恨沙龙吗？曾经给我来过书信，让我啊带领着人去捉拿沙龙，我呢一再的说我这儿不方便，离着黑狼山太远，这么着把这件事情暂时的搁下了。你想想啊，如果说咱们要是把沙龙沙老员外请到山上，嘿嘿，纸里包不住火，那王爷一旦知道会跟咱们要人，到那个时节岂不是断送了沙老英雄的性命了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纸花摇了摇头，寨主哥哥您放心吧啊，哎，这件事情我自有方法，你有方法啊。那襄阳王如果真的要跟咱们要人的话，不用别人去，嘿嘿，我智化上趟王府，我亲自面见王爷，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这么说吧，我一定有办法保住沙老英雄的性命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君山先得这么一员虎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哥哥，钟雄想了想， 又看了看欧阳春，欧阳春立刻答言，哎，对了，寨主哥哥，这事儿啊，您还真可以放心。就咱们这位智贤弟，他那主意多着呢，肯定的能把这件事情给办好。 哦， 既然二位贤弟这么讲话，这样吧，我马上写下一封亲笔书信，也就是咱们的请帖。兄弟，你辛苦一趟，奔趟卧虎沟，就把这位沙龙沙老英雄请上山来，怎么样？您放心吧，哥哥，这件事您全交给我了。钟雄立刻吩咐笔墨伺候，提起笔来，唰唰唰唰唰，就写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，给封好喽，交给了智花。来吧，兄弟，这回咱们能喝酒了吧？哎，现在再喝，倒也不迟。酒宴摆下，他们呐，吃饱了，喝足喽。智花站起身来，哥哥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奔一趟卧虎沟。哎，到那儿我去搬请沙老英雄。哎呀，贤弟，你太辛苦了。哎，为了哥哥的事情，喝老辛苦二字。欧阳哥哥，啊，你在这儿陪着咱们这位寨主哥哥啊，我先走一趟。哎，兄弟，你多加小心，您放心吧。这么着，智化怀揣着钟雄的这个书信，他呀，有喽啰兵领着，从哪儿出去呢？走汉路，到了飞云关。出了飞云关以后，智化一想，那个陆斌就在飞云关底下那个油盐小路那个地方等着我呢，我得到那儿先看看陆斌去。智化急急忙忙打听道，就来到了这个油盐小路，到这儿确实找到了陆斌，就把山上的情况跟陆斌这么一讲。陆斌这个高兴啊，哎，有什么话咱们先回陈启王。对，两个人急急忙忙的从这儿又奔往陈启王。到陈启旺陆斌家中这么一看，鲁英丁兆慧这正等着消息呢，一看他们两个人来了，哎呀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智花又把他们两个人这两天怎么样上的君山，哎，如何的又和这个钟雄拜了盟兄弟，把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，把他们给乐的呀，说现在啊，君山上面咱们的人太少，得想办法把咱们的人呐，陆陆续续的往军山上边调，只有这样，哎，咱们才能够稳住军山，只有把军山拿下来，然后咱们再定襄阳。嗯，现在我带着钟雄的亲笔书信的，我马上奔往卧虎沟，我去请沙龙沙的哥去。好，您先走吧。智化急急忙忙的从陈启旺这儿就奔往卧虎沟而来。眼瞅着天也黑了，一看前边有这么一个店房，哎，先住店吧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到店房以后呢，小二立刻迎过来了，哎呦，客爷，你们这有上房吗？哎呦，您来晚了，上房呢已经有人住下了，不在旁边呢还有这么一间东房，您看您在这个东房委屈委屈成不成啊？啊，好吧，干净不干您放心，这儿的店肯定干净。那行，领着我进去看看。小二在前边领路，智化在后边跟着，就来到了东屋这个房间。进门一看，窗明几净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客官，您用点什么呀？给我准备酒，给我准备菜啊，拿一盏明灯来就行了。是，您放心吧。功夫不大，小二酒菜灯火全都给准备停当了。智化呀，拿起酒杯来，也就是刚要喝，哎，猛然间就听见旁边北屋上房那儿怎么有人说话呀？啊，不单说话，而且还有人啼哭，是男子哭的声音。智化侧耳细听，说什么呢？兄弟， 可怎么办？你说咱们沙大哥这个性命难保啊，怎么能出了这样的事情呢？哎，但是到如今，哎，事到如今了，哥哥您哭啊也不管用，咱们还得想办法搭救沙大哥。是啊，你说可怎么个叫法呢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咱们俩不行，得赶快奔往襄阳，得找那智化智的哥去，他呀能想出主意来，一定能够搭救咱们的沙大哥。智化听到这儿，当时就打一激灵，这个声音太熟了，见过面，一想是谁呀、啊、哎呦，这不是卧虎沟旁边有个双节村，也就是沙龙那两位好朋友，一个叫做孟凯，一个叫做焦痴。听他二人刚才讲到，怎么着？哦，沙老哥哥遇了难了，这我过去看看去吧。智化急急忙忙的从自己这个房间出来，奔了北屋上房，一听里边啊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哎呀，沙大哥呀，沙大哥，你怎么还有这样的劫难呢？智化来到门前，轻轻一敲门，里边问了，谁呀、啊？是我，兄弟，把门开开吧。哎呦，这孟凯一听，感情真是智化智的哥就在这儿呢，赶快把门开开，抬头这么一看，果然是智化。哎呦，哥哥您可来了，快把门关好。把门关上之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刚才在外边就听见了，沙大哥他到底怎么样了？哎呦喂，智的哥呀，沙大哥他出了祸事了，被官府给捉拿去了，眼瞅着就要送往襄阳，襄阳王的王府了。啊，智化一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倒是跟我说明白了哇！孟凯、焦赤两个人这才向智化述说了一切的情由。说起来啊，还就是因为沙龙带领的人攻打了黑狼山，活捉了那个金面神蓝霄。你想啊，金面神蓝霄那是襄阳王的拜弟呀、啊，所以把他安排在黑狼山这儿，就让他挡住汉路。嘿，没想到，怎么着？哦，沙龙带着人不仅救走了金辉，还捉拿了蓝霄，直到现在蓝霄生死不明，襄阳王能不着急吗？能不生气吗？所以他一心的想抓住沙龙，解他心头之恨，为他的败弟报仇。他一方面给君山的忠雄送去了书信，另外一方面还派人呐、啊，给这个军都刺史魏子英送去了手谕。这个军州刺史魏子英这个人呢，早已经归顺了襄阳王，到现在他一接到了襄阳王的手谕，让他马上派人捉拿沙龙，而且用慕容囚车立刻送往襄阳的王府。魏子英看完以后微微一笑啊，哼哼，这正是我报私仇的大好时机。这个军州刺史魏子英跟沙龙有什么样的仇恨呢？哎，这魏子英的儿子就是衙内啊，叫做魏宋生，小名呢叫狗。就他这儿子呀，一天到晚的吃喝嫖赌，在外边是无恶不作，什么拔绝户坟呐、踹寡妇门呐，这些坏事他全都干遍了。身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伺候他的坏小子，这个人呢姓张，名字呢叫淮水，说白了就是脏坏水，别提多坏了。这一天两个人呢走在街上，嘿，眼瞅着这么一个呀年轻的妇女，您想想，这魏子英看见这样的美人了，他呀立刻带领着这些恶豪奴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，眼瞅着把人家这个妇女啊都追到山上去了。呵，他刚来劲儿了，心里想，到山里边你还跑得了吗？ 万也没有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呆，哪儿的恶小子呀，在这行凶啊，小心看打！”就这一嗓子，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样，连这个魏宋生啊，还有他那坏小子，还有带着这些家人们，全都愣住了。等他抬头这么一看，那个妇女已经跑了，嘿，在他眼头喽，站着两个女人，都是千金小姐。谁呀？就是沙龙的那两位小姐，大小姐凤仙，二小姐就是那个丑丫头秋葵。姐儿俩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呢？今天人家呀是出来行为打猎来了。大小姐凤仙，人家呢背着弓挎着刀，秋葵呀向来就是一条冰铁大棍呢。到这个时节的魏宋生站在这儿，他眼睛都直了，怎么瞅这位凤仙小姐怎么漂亮，那是啊，貌似天仙一般呢，而且穿的是一身红，背着温弓挎着刀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再一看旁边这位秋葵，好吗，整个跟夜叉一般呢，手持冰铁大棍往这儿这么一站，这么一喊，呆，把他吓得一哆嗦，他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是盯着这位凤仙小姐。凤仙跟秋葵一看那个妇女已经得救跑了，姐儿俩把头一点转身走了。这位宋生就这位魏衙内冲着后边的人把手一摆，嗨，你们还愣着干嘛呀，就把那背弓的那漂亮妞啊给我抢过来。这些恶豪奴啊刚要往上跑，那脏坏水赶快把手一来，慢着慢着慢着慢着，哎呦公子爷爷，这可是不能抢啊，怎么着还有我不能抢的，他有多大本，有多大本事，您知道他是谁的闺女吗？谁呀？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的千叶。那怕什么，那怕什么，您没瞅见吗，背着弓挎着刀旁边那位，您看这模样不怎么样，就他那条冰铁大棍，就咱们这点人呢，一葫芦全都得趴下。哎呦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这魂儿可让那小妞给勾走了啊！你们不想办法把这小妞给我弄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哎呦呦呦，得了得了，公子爷，您呢别发脾气，您不是想得那漂亮妞吗？啊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有什么主意你快点说呀！您回去呀、啊。哎，就跟老爷那么一说，让老爷找出媒人来到卧虎沟去提亲，名正言顺的，您把他娶到家里边去，不比抢强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就这么办，走，回家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这魏衙内呀，就跟他爸爸这么一说，魏子英一想，这又何难呢？哎，赶快拖出媒人来前去说媒，哪知道啊，就为这件事情。两家结下了仇恨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变法第99天，1898年， 上表向朝廷报警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。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？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？八旗是怎么回事？古代也有年终奖吗？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